双手安慰受伤灵魂，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。在今在永在的神。